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在我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携带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升空，嫦娥一号开始了它的奔月之旅。全中国十几亿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太空这片神秘的地方。其实，载人航天一直是人类的美好梦想。1959年初，原苏联科学院开始研究这个课题。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为大家介绍世界上登上太空的第一人，尤里·阿里克塞维汀·加加林。加加林于1961年4月12日身着90公斤重的太空服，乘坐重达 4.75 吨的东方号宇宙飞船，首次绕地球飞行一周之后安全返回，开创了人类征服太空的新纪元。这一天也随后被确定为原苏联的宇航节。尤里·阿里克塞维汀·加加林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宇宙空间的人，也是第一位从宇宙中看到地球全貌的人，并由此揭开了载人航天发展史的序幕。从此人类便增添了一种勇敢的职业，航天员。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934年3月9日，尤里·阿里克塞维汀·加加林出生在原苏联斯摩棱斯克州格扎茨克区的一个集体农庄庄园家庭。加加林的童年是在斯摩棱斯克区的克鲁什纳村度过的，后来他们举家迁到了格扎茨克小城。加加林的父母乃至祖父母都是农民。1949年，当加加林15岁的时候，他停止了中学的学业，并进入工厂工作，以便尽早地从经济上帮助他的父母。翻砂车间的工作是繁重的，他不仅需要知识和经验，而且需要大量的体能，这对于年仅15岁的人来讲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然而年轻的加加林依旧每天坚持去工人夜校学习。195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柳比尔奇职业中学，成为受训冶金工人，并继续在萨拉托夫工业技术学校学习。加加林的飞行员生涯就是从萨拉托夫开始的，他加入萨拉托夫航空俱乐部，业余时间学习飞行。195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进入了航空学校，开始在奥伦堡航空军事学校学习飞行。1957年参加原苏联军队，并成为北海舰队航空军团的一名歼击机飞行员。1959年10月， 首位宇航员的选拔工作在原苏联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宇航员，也让东方号飞船的总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颇费思量。有人主张应当从熟悉高空和缺氧情况的登山队员当中寻找，也有的人认为潜艇兵比较合适，还有人建议让某些特技演员来承担这项任务。最后科罗廖夫拍板说，完成冒险而复杂的航天任务对飞行员来说是习惯了的职责。他还提出了挑选宇航员的基本要求，年龄35岁以下，身高不超过1米75，体重72公斤以下，身体素质良好，求知欲强，有献身航天事业的精神等。与原苏联一样，美国当时也在加紧进行载人飞行的准备工作。不过和原苏联不同的是，美国是用猴子作为动物宇航员来进行试验。当时美国举国上下都在宣传要在1961年5月2日实现人类的首次太空行。面对这个形势，原苏联载人飞船总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美国人抢在前面。尽管前六次试验只有 50% 的成功率，但最后两次成功试验增强了科罗廖夫的信心。于是他大胆做出决定，东方号飞船的第七次飞行将是载人飞行，这要比美国提前了数周。专家们从2000多名飞行员的档案当中精选出了200名候选人，经过严格筛选，有20名飞行员被确定为培训对象。在经过失重、剧烈震荡、耐高温等严格的专门训练后，最终有6个人组成了宇航员突击小组，尤里·加加林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1961年4月5日，6名候选宇航员离开莫斯科，飞往拜克努尔。其实早在这之前，相关国务委员会根据平时的训练情况，已经将加加林内定为首飞的重要候选人。然而，就在首飞前几天再次讨论一号人选时，有人建议用戈尔曼·季托夫取代加加林，理由是加加林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季托夫仍然没有后嗣。因为谁也不敢保证宇航员能够活着回来，所以医学委员会没有一个人在保证书上签字。不过一向固执的科罗廖夫仍然坚持让加加林来进行首飞，并且亲自对加加林进行了飞行前的最后考试。科罗廖夫力排众议选中加加林，是因为在他看来，加加林有着过人的胆识，他机智灵活，吃苦耐劳，而且谦虚谨慎。同时加加林外表清秀，微笑也很迷人，这和原苏联领导人特别强调候选人要能代表国家形象这一点很吻合。加加林在最后的培训阶段一直认为自己和季托夫机会均等。他在1961年4月12日完成航天飞行任务后的一次工作汇报中说，飞行准备期间，他认为自己和季托夫的表现一样出色。他虽然很想成为第一位宇航员，但没有十足的把握确信自己将被选中，因为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部一点儿也没有透露有关人选的信息。直到1961年4月11号的晚上，飞行任务总指挥尼古拉·卡马宁亲口告诉他，明天清晨他将被送入东方号宇宙飞船。加加林这个时候才相信自己可能创造历史。 1961年4月12日，原苏联东方号飞船首次绕地球飞行一圈后安全返回，开创了人类征服太空的新纪元。尤里·阿列克塞维汀·加加林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宇宙空间的人，也是第一位从宇宙中看到地球全貌的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太空第一人的传奇故事。 根据原苏联中共中央和部长会议1960年10月11日下达的指示，东方号载人飞船要在当年12月升空。然而 这场本应当在严冬完成的创举却拖到了来年春寒料峭的四月份。其实推迟首飞并非出于季节考虑，而是此前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战略导弹灾难。1960年10月24日，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原苏联战略火箭军，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进行 P-16 新型洲际核导弹的试验发射。发射前，技术人员违规操作，在装满了燃料的火箭上进行排障，意外导致火箭第二级发动机提前点火，高温火柱烧穿了第一级火箭燃料箱后发生了巨大爆炸，结果导致268人丧命，其中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战略火箭军司令聂杰林元帅。与此同时，为慎重起见，原苏联政府被迫决定推迟首名宇航员太空飞行的计划。人类首次太空飞行要冒很大的风险，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此前进行的准备工作表明，运载火箭和宇宙飞船的可靠性只有 50%。据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披露，在加加林太空处女星之前，原苏联共进行了6次载人飞船飞行试验，结果3次失败。第一次是1960年5月15日首艘东方号载人飞船的升空试验，目的是检验飞船飞行控制系统的性能，结果因为定向系统故障没能进入预定轨道，回收舱也因为没有热防护层在返回大气层过程中被烧毁。第二次发生在1960年9月23日，运载火箭在起飞过程中即发生爆炸，结果飞船当中2位动物宇航员，试验犬少妇和小美人不幸遇难。第三次是1960年12月1日的东方号载人飞船第三次升空试验，飞船在返回途中制动系统失灵，并在穿越大气层时被烧毁，飞船当中的2个试验犬被烧死。而倒霉的不仅仅是这些小狗，就在加加林升空的前几天，年轻的候选宇航员瓦连京·邦达列夫也在地面隔离舱进行训练时，不慎将手中擦拭电极的棉球掉在电炉上，引发了火灾，结果被严重烧伤，因为抢救无效，悲惨的死去。所以说，上世纪60年代初，原苏联运载火箭技术尚不完美，火箭在起飞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不测的风险。因此首飞方案规定了火箭点火后头20秒以外所有飞行阶段的救生方案，如果运载火箭发生爆炸，宇航员可以弹射跳伞。不过跳伞的决定不是由宇航员自己做出，而由下达火箭点火指令的领导来掌控。考虑到弹射座椅抛出的高度不足以保证救生伞完全打开，所以还制定了一套紧急救生方案。这个方案由坐在发射塔附近掩体内的4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执行，他们的手中有一个巨大的尼龙网，一旦发生事故，他们要从掩体内飞奔而出，迅速展开尼龙网，就像救火人员迎接从高楼跳下的受难者那样，来帮助跳伞的宇航员。现在看来，这种救生方法多少有点可笑，但由此也可以想见，在人类航天发射的最初年代当中，存在着多么大的困难和风险。临飞前，总设计师科罗廖夫亲自为加加林送行，他说道：加加林，别担心，不管你落在哪里，我们都会找到你的。根据警报，空军的飞机已经升空，我们已经准备了致全世界的呼吁书，请求他们协助寻找，如果返回舱降落在原苏联境外的话。除此之外，原苏联航天专家还担心加加林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精神错乱，为了控制他的精神状态，地面指挥中心要求他与地面保持不间断的通话。就这样，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加加林一直在进行无线电实况广播。1961年4月12日上午9时7分，原苏联东方号载人飞船在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升空。这次发射采用 SS-6 洲际弹道导弹。 东方号载人飞船呈球形，由座舱和设备舱两部分组成，它只能容纳一名宇航员，重4750公斤。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加加林都被捆在座位上。原苏联解密档案里显示，许多原苏联宇航员都在训练当中遇难。科罗廖夫私下也承认，加加林能够重返地球的概率只有50%，飞船的起飞和入轨都很顺利。不过始料未及的困难出现了，钢笔在无重力条件下出不了水，铅笔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录音机不能工作，通信线路也一度中断。不过即使困难重重，加加林还是从报话机当中描述了人类从未见到过的情景。加加林说，我能够清楚地分辨出大陆、岛屿、河流、水库和大地的轮廓，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地球表面的形态。地平线呈现出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淡蓝色的晕圈环抱着地球，与黑色的天空交融在一起，天空中群星灿烂，轮廓分明。但是当我离开地球黑夜一面时，地平线变成一条鲜橙色的窄带，这条窄带接着变成了蓝色，复而又成为了深黑色。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虽然在飞行过程中加加林有着种种不适，但总体上还算顺利。不过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却又遇到了麻烦。标准的返回程序是制动火箭点火，座舱与设备舱分离。在座舱降到离地面7000米时，加加林将连同座椅一道被弹出舱外，并张开降落伞。在4000米高度时，加加林与座椅分离，并用降落伞返回地面。但是当加加林返回时，座舱与设备舱却不能及时分离，座舱疯狂地旋转。分离过程原计划只需用时10秒，但实际上却花了10分钟。万幸的是，座舱最终还是与设备舱分开了。加加林划时代的飞行是在当地时间9:07开始的，正好108分钟后绕地球运行了一周，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上。降落地点是距离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约1600公里的萨拉托夫州恩格斯镇西南26公里斯维洛法卡村的田野上。村民们看到加加林头戴一顶白色的飞行帽，身着一套笨重的增压服时，惊讶的目瞪口呆。原苏联莫斯科电台同时广播了一则消息，尤里·加加林少校驾驶的飞船在离地球169和314千米之间的高度上绕地球飞行，飞船的轨道与赤道的夹角是64.95度，飞船飞经世界上大多数有人居住的地区上空。原苏联太空处女行圆了人类飞出地球的第一个梦想，加加林也从此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当他返回市区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欢呼，首都莫斯科的专机前来迎接，7架歼击机护航，大红地毯从专机舷梯下一直铺到为欢迎他修建的主席台前，国家的所有领导人都来到机场，整座城市鲜花如云，礼炮轰鸣，数十万人欢迎这位宇航员的凯旋。在加加林成功完成了人类首飞太空任务之前，由于当时政府不准许其向家人讲述他的工作内容，因此包括加加林的母亲在内的所有亲属只知道他在从事与最先进飞机有关的工作，因为加加林在当宇航员之前还是一名空军飞行员。东方号宇宙飞船顺利返回地面后， 原苏联所有电台的播音员几乎在同一时刻激动地喊出了加加林的名字。而在当时，加加林的母亲安娜的邻居恰巧在听着广播，他听到这则新闻后立即冲到了安娜的家中，但是由于过于激动，这位邻居的嘴里只喊出了加加林加加林，并且示意让加加林的母亲听广播。但是安娜看到邻居的表现后却当即昏倒在地，家人和邻居立即把安娜送往医院抢救。安娜苏醒后，而且知道了儿子的壮举之后才松了一口气。她说她当时看到邻居那样激动地喊着加加林的名字，只想到儿子驾驶飞机可能失事了，因为她只知道儿子是一名飞行员，却没想到他能够飞上太空。首次太空飞行后，加加林又进入茹科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学习，并且出色地答辩了毕业设计。学院推荐他到高等军事学院研究生院当函授生，加加林也积极参加训练其他宇航员的工作。1961年5月，他成为宇航员队长。1963年12月，荣升为宇航员训练中心副主任。在训练其他宇航员的同时，他自己也没有放弃训练，梦想着能够再一次进入太空。1967年4月，他完成了联盟号飞船首次飞行的培训准备工作，成为宇航员科马罗夫的替补。加加林在进行宇航训练之余，并未放弃驾驶歼击机，还专门进入茹科夫斯基航空军事学院继续学习飞行，并于1968年2月毕业。而正当加加林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时候，一场灾难发生了。1968年3月27日，加加林如往常一样提前赶到空军基地试飞，但是在机场大门处，加加林突然发现自己第一次忘记带机场通行证。与保卫人员解释后，加加林被保卫人员获准进入了机场。加加林与原苏联功勋飞行员兼设计师弗拉基米尔·谢廖金乘坐进一架双座位的米格15歼击训练机，10时19分升空，10时30分，飞手区内练习时，加加林向飞行指挥报告，请求取320度航向返回。此后，无线电通信突然中断，1分钟之后，飞机一头栽到了地上。人类第一位宇航员不幸和他的飞机坠毁于弗拉基米尔州的田野当中，加加林不幸逝世，年仅34岁。机场的保卫人员遗憾地回忆说，加加林在这个机场工作了很多年，保卫记录显示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带机场通行证。也许那一天，加加林在潜意识当中预感到自己今后将不再需要机场通行证了。 1961年4月12日，原苏联东方号飞船首次绕地球飞行一圈后安全返回，开创了人类征服太空的新纪元。尤里·阿列克塞维汀·加加林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宇宙空间的人，也是第一位从宇宙中看到地球全貌的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太空第一人的传奇故事。 事故发生后，原苏联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委员会，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认为，1968年3月27日，飞机飞行准备工作完全是按照现有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的。调查委员会查明了飞机与地面相撞时的状态。当时，飞机在两层云带空域里飞行，看不见地平线。返航时，本应当从70度航向向320度航向下降转弯。后来一定发生了某种突发的事件，使得飞机处于临界状态。飞机飞出了低层云，航迹倾斜角达到70度到90度，飞机几乎是垂直俯冲下来。加加林和另外一位飞行员密切配合，想尽最大的努力使飞机退出俯冲状态，但当时的飞行高度只有250至300米，时间也只剩下2秒钟，他们没有成功。年仅34岁的加加林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以至于人们都不敢相信他真的牺牲了。